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本市受弱气压场的控制，今天天空云量较多，大部分时间以阴天为主，扩散条件较差。本市仍然处于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当中，外出要注意健康防护。预计傍晚前后到夜间，受冷空气的影响，北风将逐渐增大到4级左右，能见度会好转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阴转晴，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，最高气温9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4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七级转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2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李春呢，面相里躺到逍遥床上，正生闷气儿呢，外边人进来把事情一说，太上皇叫您去打官司。李春呢，倒没想到冯氏还活着，一琢磨，甭问，大概太上皇啊又没有零花的了，这是派人来勒的脖子，算了，给俩钱就得了。命人到银库提了白银1000两给胡德海送去，但是旁边有贴心的人呢，就跟他讲，王爷不行啊，太上皇的脾气您不知道吗？这玩意儿您连去都不去，这叫失礼呀、啊！一旦太上皇发起脾气来，您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么办，您要不去可以，是不是叫殿下李德去一趟？一则到那问问安，二则问问什么事儿。哎，再看看有什么要求，这就说得过去了。李春一听也有道理，好了，命人把狗子李德找来，交代了交代，让李德代替自己上沛县走一趟。李德点头同意，带着1000两银子、8彩礼物、4名仆人，这就赶奔沛县。等他在外边下了马，仆人在他后跟着，一上了大堂，把李德可吓坏了。就见县衙的大堂杀气腾腾，他甩脸往旁边一看，哟，这不是那个冯氏吗？李玉的媳妇怎么没死，跑这坐着来了？哦，明白了，他一定把我爹给告了，有心再走，来不及了。胡大海一看李春没来，李德来了，心说也行，父债子还吧，把桌子啪一拍，李德，你可知罪？把李德吓得哭通跪下了，爷爷，小孙孙何罪之有？何罪之有？你们这爷儿俩真是枣木棒槌一对儿啊，狼狈为奸，你还不把陷害李玉夫妻的经过从实讲来？冯氏在旁边作证，李德也不好反驳了，那爷爷，这都是我爹的主意，与我无关，与你无关。 小子，你倒说个清清，我非置于你死地不可。老胡说着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，还没等别人明白过来，噗，脑袋给剥了下来了。您说这知县权力多大，当场就给定案了。两旁人鼓掌喝彩，师爷可过来了。我太上皇，你可惹了祸了。您把殿下李德给杀了，那李春焉能容饶？倘若领兵带队来了，您可怎么办？老胡闻听这才大惊失色呀，这冯氏在旁边一看，真是胡青天。再看冯氏跪倒在地给老胡磕头，一个劲儿说好话，最后他双手一递，把孩子放到公堂的桌上。老胡就愣了，哎，你这是何意？哎呀，恩人呐，我丈夫死得太惨，我现在又身受重伤，活着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可怜我的孩子强儿，将来要无父无母，因为您这人心太好了，特此将这孩子送于太上皇，望您老人家将他收养成人，将来报恩。我要先走一步了。胡大爷很不好，想要过来拦，但是封建社会男女有别，不好动手动脚的。老胡这手伸出来又缩回去了，就这么一愣的时候，再看冯氏紧走了几步，啪，这一脑袋正撞到柱子上，当时是绝气身亡，自杀了。胡大海急得又搓屁股又跺脚，哎呀，太惨了，命人收尸。哎呦，这孩子啊啊啊直哭。胡大海把孩子抱到怀里，这可怎么办？心说话，这不糟糕吗？我哪有功夫哄孩子，但是一看这小孩子长得挺胖，真讨人喜欢。老胡的心肠是最热呀，赶紧把护心镜揭开，把孩子带到自己的怀上。胡大海又一想，如果李春领兵带队来了，够我呛，得喽，36招走为上策吧。命人把库府打开，金银分散给众人。老胡顶盔贯甲，满身的武装，带着孩子强儿是飞马离开徐州。一路上走着，胡大海心忙意乱，既要照顾着孩子，又没有归宿，上哪儿去呢？哎呀，乱石山的弟兄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将来怎么办呢？老胡想到这儿脑袋都疼，特别这个小孩叫他伤脑筋，说着哭，哭起来没完。小孩直冒白毛汗，把老胡有时候哭的也是一身汗。哎呦，糟糕透了，可要了我的命了。你说人家冯氏把孩子托付我了，我还不能不好好带着。哎呀，这一天骑着马，他抱着个孩子正奔南边走，这孩子又哭开了。胡大海一想是不是饿了，还给他找点吃的。一摸自己的怀里头，还真带着几个煮鸡蛋。他一边哄着孩子把这鸡蛋扒开，像那你把那鸡蛋掰开一点一点喂。他看孩子着急，他也着急了，把整个鸡蛋绷 给小孩塞嘴里头去了。那么点小孩嘴也小，鸡蛋也大，当时噎的就翻了白眼了，老胡一看不好，要噎死，伸这手就想把鸡蛋给抠出来，他这手指头也粗，还塞不进去，越着急越开不出来，孩子脸都憋得变色了。胡大海一想坏了，这怎么办？把水葫芦拿过来一晃，一滴水也没有。没有办法，他把孩子放到树林了，心说先叫孩子在这等等，我骑快马进庄村灌一葫芦水，然后给他送下去，也许能解过来。这不糊涂人吗？这叫人慌失智。把孩子放好之后，他记住了地方，飞马找山村，等见着人家跟家说的好话，灌了一葫芦水，飞马又往回跑。他着急呀，等回来甩灯立鞍跳去坐骑，嘿喝点水就好了。哟，再找这孩子是踪迹皆无。这回老胡可着了急了，我把地点记错了。他围着这树林子转了八圈，怎么看怎么是这个地方。对呀，孩子怎么没了？哎呀，甭问了，在我灌水这个阶段，一定来了狼虫虎豹，把孩子给叼走了。老胡一跺脚，把水葫芦也扔了，咧着大嘴就哭开了。哭什么？觉得对不起孩子，对不起他死去的母亲。胡大海正然嚎啕痛哭呢，就听耳边有人口诵佛号：无量佛，施主不必悲啼，贫道离过去了。这谁？胡德海把眼泪擦擦，回头一看，离着他不远站着个出家的道人。再看这位出家人，身高九尺挂零，身材魁为高大呀，面如晚霞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丹凤眼，狮子鼻子，菱角口，可下花白的须髯，散满于千金，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折梗，散发披肩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身穿杏黄缎的道袍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斜挎一个黄兜囊，看这样子真是仙风道骨啊。胡大海不认识，仙长您是无量佛？施主，贫道出家，江西信州龙湖山玄天观，我娘家姓张，我叫张景和。胡大海一听，什么？张天师就是您呐？不错，正是贫道。哎呀，天师在上，我给老人家磕头。在元末明初，这个张天师可了不得，天师也是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传到元顺帝的时候，这个天师叫张景和，尤其是江西信州龙虎山是武术圣地，张天师武艺超群，压住天下呀，有不少武林的高手都花重金赶奔江西来学艺了。另外这个张天师为人忠厚，名声远播，没有不知道的。 吴大海虽然说没见过，耳朵里早有耳闻，没想到今天在这跟他见着了，以长者那么看待。但是跪下一磕头，张天师把他搀起来，壮士免礼，如果我说不错的话，你叫胡大海吗？哎呦，正是小人。胡大海呀、别着急，你是不是找那孩子呢？对呀、天师，你看见没看见？我不但看见了，夜已叫我徒弟将他抱走。胡大海呀、这么办吧，你是一武将，志在四方，现在天下混乱的时候，正是你立功建业的好机会，带着个孩子多有不便，谁让贫道我赶上了呢？哎，我替你分忧，将这娃儿抱回江西龙虎山，将来把他培养成人，传授他武艺，不管什么年头打发他下山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你看如何呢？好天师，你算帮了我的大忙了。胡大海就把李强父母死的多惨的经过说了一遍，老天师不住的点头啊。大海啊，既然冯氏将孩子托付于你，这就是你的孩子了。以贫道的主意，就别叫他姓李，就改姓胡啊。他的乳名叫强儿，那么就把他叫胡强。日后你们父子只有见面的机会。胡大海千恩万谢。张天师、张景和这才转身告辞。日后有一段书，胡强下山，在雨花台父子相认。这胡强有个外号叫野人熊，这家这能耐大的没边儿，掌中一条湖北三极棍，横扫南七北六十三省，帮着朱元璋北赶大元建功立业，那是有名的猛将。但这是后话，咱现在先不表，单说老胡高高兴兴飞身上马，起身是赶奔湖北。他这是无目的的往前走啊。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转过襄阳城，来到真武顶的山下。老胡低着头正胡思乱想呢，就听前面金鼓阵地，喊杀连天，把老胡吓了一跳，立马在高坡之处打凉棚观瞧，一看呀，那不是老四朱元璋吗？还有个黑脸的大汉，手里拿着一条铁扁的，正跟援兵在那拼命。一看老四朱元璋自有招架之功，无有还手之力，胡大海是心花怒放，这才大吼一声，双手颤枪，杀入重围，兄弟相见。你想在这个时候哪有功夫谈离别的经过呢？朱元璋高兴啊，二哥快来助我一臂之力。那当然了，要不我来干什么？老四随我来。老胡当先开道，大汉花云在后头断后，朱元璋保护着自个儿的家小，拼命往外杀，真不容易啊，杀开了一溜血胡同，他们才闯出重围，奔东北方向逃走。吴德海那还说呢，老四啊，你们那不有辆车吗？赶紧上车， 让这女人都到车上走得快。当时马小姐这些人都上了车，马登云呐、梅四祖也跟着上了车。朱元璋就告诉车老板：“快，快，越快越好。”花云是个部下的将官，骑马还不方便，两条飞毛腿在后头断着后。再看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汪汪汪汪汪汪汪，啪啪啪，喝了命抽打牲畜，这骡子马疼痛难忍，下这车快的轱辘都要离了地了。尽管他们跑得快，也没有当兵的追得快。三江大帅陈也先须眉结扎，在后头督着队，给我追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把反叛朱元璋给我生擒活拿。如果追上了，升官三级，哪一个后退一步是定斩不让。追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陈也先督着队，像旋风一样是紧追不舍。花云抵挡一阵，又换胡德海，胡德海抵挡一阵，又换花云，是且战且退。这就跑出了有一天呢，人困马乏，把个胡大海累的是盔歪甲卸，把个花云累的是四鬓汗流，嘘嘘之喘呐、不行了，人家官兵是越来越多呀，这可怎么办？朱元璋长叹一声：“二哥，花壮士。”全怪我命前腐薄，乃至于此，你们各逃生命去吧，别管我了。吴大海一听，把眼睛一瞪：“我说老四，你越活越回旋了，你动不动就哭天抹泪，哭什么？怕什么？脑袋掉了碗，当个疤了，还不至于那样了啊？”赶紧快跑，别说别的。又往前走了五里，别看胡德海嘴说得硬，实在是没劲儿。突然之间就听林中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呆，二哥不要担惊害怕，四哥不要害怕，小弟在。”胡大海一听，这是谁呀、定睛一看呢、闹了半天，正是玉面小霸王郭英。郭英也是在五科场跟众人分散的。郭英这些年落到什么地方了？落到安徽省怀远县泗原镖局，当了镖师，也改了姓，也改了名了。他的经过咱不必细说，要不说今天这个事儿巧呢，他保着一只镖正好在真武顶路过，听见前面喊杀连天，郭英让趟子手们等着，自己飞马到前面看看，没想到在树林之中穿出来，正遇上胡大海朱元璋。当时郭英就明白了，心说行啊，我四哥跟我二哥怎么跑到这儿折腾来了，干脆就打吧。这才飞马挺枪加入战群，一边打着，弟兄一边谈了简单的经过。朱元璋就说：“老七啊，快些帮忙，咱往下跑。”郭英点头。要说郭英是叫玉面小霸王，也有能耐，手大可捂不过天来，就说他一个人来了就能扭转乾坤，把上万名官兵杀退，谈何容易啊！只不过能解决点问题。朱元璋一看，这可怎么办呢？